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啦哒哒哒哒，啦哒哒哒哒。

很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， 也很可爱的。 你说的。 笨小孩。 呜呼呼，哎，急死我了，再来啦！ 呜呼呼，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，怎么想也不明白。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，结果我没有你好。 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，只是晚上寂寞难耐。 有分别咯，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， 笨小孩啊就叫 Andy。 该我了吧啊！ 哦，他们说 啊，没有了。 Sorry， 笨小孩，笨小孩。